雷某拿过邹姨手上一堆被退回来的项目文件看了一眼，嘴角浮现出一抹怪异的微笑。 唉，真有钱啊，就为了抢走我几个项目花这么大价钱，你说值吗？ 雷猛把手里的文件重新扔回给邹瑜，男人的表情并没有他这么轻松，反而是一脸凝重地说，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雷总，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几个团队已经无事可做了？ 那还不是钱的问题，你把人给我召集起来，我有新的任务派给他们，另外那些暂时无事可做的人就给他们安排点培训什么之类的，总之不要让人才给我流失掉，一定得养住了。 嗯， 邹瑜一时不明白雷猛这是要做什么，雷猛也不解释，继续说， 赶紧去办，别等他们找上门来。 是。 邹瑜转身走近，雷猛回办公室招来了简心。 简心，帮我把这几天的舆论给我调出来，另外燕郊那边的资料全部给我找出来。 是。 简心答应后并没有立马转身去办，而是欲言又止地看着他。雷猛扔了手中的笔，抬头看着他说， 你要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这没雷轰那么多规矩，不会怎么着你。 那我可就问了。 问啊，我堵你嘴了。 网上说你跟秦总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不是真的？我们在谈恋爱呢。 简心一脸受惊，小脸微红，微略地点了一下头说， 嗯， 是真的，秦锦城以后就是你们的二老板了，以后人家来了对人好点啊。 说的跟哪回他来对他不好了似的。 简心没忍住吐了个舌头，要知道秦锦城在秦氏的待遇一直比雷猛这个正牌老板要高，从邹宇简心到下面的前台文员，谁不知道秦总可是他们依仗的金主。自从雷红卷走公司资金后，他们可都眼巴巴地看着秦金主给他们投资呢。 说的也是，他一向比我还受欢迎，你们这些势利眼。 简心哈哈一乐，走近几步接着说道， 那这么说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担心雷氏会破产了？ 嗯，你们还担心过这个？ 简直是对他能力的严重不信任，他就这么不靠谱？这还没有能力领导好一家公司吗？生气？ 没有没有，我就随便说说的。雷总英明果断，年轻有为，接手雷氏后大展拳脚，蒸蒸日上，肯定不会让公司破产的。 别以为说几句好听的我就相信了你的鬼话，想当初我要不是及时拉住了秦锦城，你们一个个说不好早就对我扔了辞职报告了吧。 雷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那啥，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走远之后，他又低声轻呼一声， 知道也别说出来嘛，其实光看你那张脸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留下来的。 雷猛盯着办公桌上一堆代签的文件，有些许的出神，这两天过得紧张又充实，脑子里只有秦锦城，根本都抽不出时间来想别的。网络上发酵的留言，雷红害死自己父母被抓的事儿，安哲臣联合江家跟周宇朝抢走燕郊设计开发的事儿，以及雷家的项目流失，一件件都等着他去处理。着急不着急？紧要不紧要？雷蒙扫了一眼桌上的文件，没有动，反而先打开了电脑，登录了微博，从手机相册里挑了一张秦锦城帅气迷人又还算中规中矩的照片，发了一条动态，配文是，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下面这人是我男朋友，艾特秦锦城。雷蒙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仿佛是对这几年沸沸扬扬的流言一个交代，也仿佛是对造势者的一种挑衅。 你们不就是想看到事情曝光后我的狼狈跟秦锦城的退缩吗？可我偏偏就不如你们的意了。 嚣张，一如既往的嚣张，这才是雷猛，这才是那个狂妄不羁目中无人的雷大少爷。不出意外，雷猛的手机还没有来得及放下，他刚刚发的这条动态便被人转了，转发者是秦锦城，配文是一个满意欢喜的表情图，紧跟着向来不喜欢更新自己动态的秦总也贴出了一张雷猛的照片，配文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这人是我男朋友，@雷猛。好嘛，这算是公开了，多少人欢喜，多少人悲。不过，这可算是给那些磕 CP 的腐女们来了一个重磅福利，一时间，整个热搜上都是他们的名字。到处滚动着他们勾肩搭背各种真实或者被 P 出来的照片，赚足了人们的视线。更有人直喊，就这二位的颜值不出道都可惜了。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到了下午，锦城集团抛出了重磅炸弹，锦城集团原有总裁秦大柱辞去总裁一职，手中 30% 的股份全部转到其小儿子秦锦城名下，秦锦城正式出任锦城集团总裁一职。雷蒙盯着网络上蹦出来的实时新闻，嘴角机不可察地往上弯了弯。怎么说呢，他觉得他这眼光也没谁了，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那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早知道，那早知道什么呀？啊呸！他明明爱的是秦锦城，这可跟他的钱没关系。哎呀，其实有钱的男人也不错，不是吗？雷蒙突然兴奋的有些不能控制情绪，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因为与秦锦城总算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手牵手一起出门了，还是因为我操，秦锦城居然是锦城集团的少东家这事儿。后来反复思考之后，他觉得可能性是前者，必定啊，后者这事儿他自己努力努力也能达到那个高度。好吧，是他太自信了。锦城集团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基业的大宗型的跨国集团，还真不是他这个才经历了三代人的小公司能够比拟的。早上给项目上空闲下来的人开过会，简单的安抚之后，该安排培训的去培训了，暂时无事可做的直接让他们放假休息，下午待处理完所有需要签字的文件之后，雷猛离开公司去见了雷红，没想到会在审讯室外遇到郭琪。女人红着双眼，手里握着一堆材料证明，看样子是来给雷红做取保候审的。雷猛机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头，直接无视她，转头去见了办案人。郭琪见到他之后便冲了上来，似乎是想打他，不过还没有靠近雷猛就让到了一边。 省什么郭女士，这可是在公安局，你又不怕我再告你个故意伤害罪，让你跟你老公作伴去。 雷猛，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亏我们养了你十几年，你居然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是想置你师叔于死地吗？ 郭琪，做人要点脸，你们做过什么心知肚明，警察是不会冤枉人的。 雷蒙懒得跟他废话，进了审讯室见雷红，郭琪被赶到的民警拉开。 被靠坐在椅子上的雷红再也没有了他身为雷总时儒雅精致，没有修理过的胡茬，略显凌乱的头发，还有皱得不成样子的西服，看起来憔悴而狼狈。 小叔， 雷蒙微眯着眸子看着眼前的男人。 哼，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雷蒙，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你的公司，就能坐稳你雷总的位置了？别做梦了。 雷蒙有几分苦涩地摇头，他不知道为什么雷红到了这个时候还认为他是为了得到雷氏才让他深陷牢狱之灾。